6188，下期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枯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竹竿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点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下面是 VIP Kid 在线英文诵读时刻。大家好，我是郑瑶，来自 VIP Kid。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山上的风》。没有人告诉我，也没有人知道，风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它从某处吹来，尽它所能，飞快地吹来。我却不能追上它，即使我奔跑。但我如果停下来，我手中风筝的线将随风而去，一天一夜。后来当我发现它，无论它吹向哪里，我会知道风也曾经去过那里。所以我能告诉他们风去了哪里，但是风从哪里来却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 VIPK 的英语外教老师为我们带来英文朗诵。 Wind on the hill, no one can tell me, nobody knows where the wind comes from, where the wind goes. It's flying from somewhere as fast as it canI couldn't keep up with it, not if I ran. But if I stopped holding the string of my kite, it would blow with the wind for a day and a night. And then when I found it, wherever it blew, I should know that the wind had been going there too. So then I could tell them where the wind goes. But where the wind comes from? Nobody knows.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纵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啊。咱们来看一下高速公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路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是车比较多的，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京城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是车比较多，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的进京方向以及四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 还有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啊。京开高速是玉泉营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车行缓慢。京港澳高速方面呢，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秋空雁渡清天远，叔叔蚕丝白露寒。阶下拜兰犹有气，手中团扇见无端。这是唐朝诗人卢殷的一首悲秋，意思是秋天南飞的大雁在蔚蓝的天空是越飞越远了，稀疏的树林中蝉声也是有气无力啊。露水冰凉，秋去冬来，台阶下呢，那逐渐枯萎的兰花也在风中摇摆着。夏天用来扇凉的这个圆扇啊，手中团扇见无端了，没什么用了。哎呀，您听啊，这里边就提到了白露这个节气啊，叔叔蚕丝白露寒嘛。那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白露，到底有怎样的文化内涵呢？为什么一提到白露，就好像有一种离愁别绪在酝酿之中呢？北京时间19:08，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说2016年的11月30日啊，中国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那白露是其中第15个节气。2018年的白露节气是在9月8号0:29:37，哎，咱们再看一看啊，差不多五个小时左右就到了。那杜甫在他的诗当中啊，曾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佳句。其实呢，白露节气也是临近中秋了，更是让人勾起了乡愁的时节。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说白露，我们有一个很好听的主题叫滴落乡愁化白露。 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咱们老朋友小强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今天咱们的嘉宾是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老师，欢迎。 大家好，我是任彤。 哎，任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老朋友了。 哎，他的这个那部非常有名的作品我们也很熟悉，我这两天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我又仔细的去读。任老师跟那个他的爱人啊一起啊，丁老师是一起合作来完成的这一部叫花开未觉岁月深，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花信封。我这个其实一到这个感觉到要到某一个时点了，就想翻出您的书来看一看啊。然后我发现确实您这里边对白露这个节气好像琢磨还是挺多的啊，写的还真是不少，是吧？然后我没太看懂， 咱们就说说。 这个今天特别好，您把您请到直播间，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节气啊。因为我知道呢，有的时候这个书面语言呢，这个成了文字之后啊，跟人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但是您通过 需要说书人嘛？ 哎，对了，您解释解释，可能我们理解的会更深刻一些，好吧？啊，北京文艺广播，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小强老师先把我们这个上半段的问题来出给大家啊，这问题我特别喜欢，没有那么深奥啊。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上半段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白露啊，有一种节令的食品， 哦， 是什么？很简单，白露的节令食品是什么？ 嗯， 有四个选项：大枣、栗子、花生、核桃。 嗯，都很常见。 栗子、花生、核桃。 哎， 其实这个我是想的就是这个 枣栗子， 枣栗子。 哎， 任彤老师一下就看明白我的意思了。 哎，这到白露的时候啊，我们吃什么最合适啊？什么是最硬时令？好，那我们就从任老师的这个书中记述的这个白露来开始说吧。您这个琢磨很多啊，而且一开始我看到就是说了跟这个星宿有很大的关系这一部分，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啊，积淀不足，所以呢看了半天也没太看明白啊。跟小强老师交流了一下，他说呢他也不准备说这部分。 这我相信。 哎，对，还是请您来跟我们讲一讲这节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 白 露 这个节气？对， 是吧？ 二十四节气呢，二十四个节气是吧？ 嗯， 有三分之一都是以自然现象来命名的，我们能想象到吗？ 哦， 三分之一， 那 就是 八个都是。 咱们除去八节，就是四立啊，立春、立秋、立夏、立冬，是吧？这四立再加上二三二至。这个是八节， 对对对， 八个 节。 那么它跟这个八节来说呢，就是数量是相当的。 哦， 它比那个寒暑要多，寒暑的大寒小寒 ，大暑 小暑，处暑，是吧？ 嗯嗯， 这才五个。 对， 嗯， 再加上那其他的三个是以这个植物啊、动物啊、惊蛰、 对对对对， 芒种、小满， 对， 哎，它就独占八个。就这个以自然现象，哎，自然现象命名的独占八个，我们能想象到吗？是以什么？ 嗯， 就是雨露霜雪 啊，雨露霜雪，对， 是吧？还有一个风，就是 风， 清明，清明是风的名字， 风的名字。 哦， 嗯， 白露呢是一个节，咱们说二十四节气，它是有节有气的。 对，您当时跟我们讲过，就是 对 月头的这个，就是月开始， 就 是 一个月的开始叫节， 对， 中间那个叫气。什么月？比如说白露是什么？白露是八月的开始。 对， 这个八月。它既不是阴历那个八，阴历现在刚是七月二十八，今天是， 嗯， 还没到呢。 您说是太阳历， 对， 刚才说讲， 它也不是那个公历， 不是公历，我们 公历那个过去了，八月份已经过去了，对吧？ 嗯， 哎，它就是它所说的那个太阳历，就是把那个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一周，平均分成十二份，哎，这一份算一个月，为什么叫月份啊？你看是吧？ 嗯， 哎，这八月，所谓的就是干支历啊，那个。八月，干支历八月也就是节气历。 嗯， 这个八月呢，其实就是有月，就是申有戌亥那个酉。 有， 哎，这个有月的开始就是白露。 嗯， 哎，一月份就是什么呢？就是立春啊。二月就是惊蛰。 哦， 三月就是清明，这是八月的开始。 您这么一解释，我是大概明白了。因为一说这八月我就晕了啊！这一看 这 公历也不对，这个阴历怎么看也不对啊。其实这是在太阳历是吧？这老祖宗的纪年是， 但它简称也叫阳历， 也叫 这一下可能跟咱那个 阳历，跟咱说的公历的阳历， 公历和咱们所说的这个干支历， 嗯， 都是阳历， 都叫阳历， 都是 其中的两种吧，其中之二，哎， 嗯，哦， 但是咱得分清楚哪个阳历， 对， 嗯、 是， 对， 嗯，那么下面呢，咱们就可以说一说这个白露是吧？ 嗯， 怎么叫白，怎么叫露？ 啊，对， 哦，这还得分开说，哦、 对， 这有讲究哈， 有讲究啊。这白字为什么不用秋露呢？其实白露的意思就是秋露， 就是秋天的露水呗。 哎， 白怎么对应的秋？ 哎，白在五行当中是对应这个秋的。 哦， 白露啊，北斗的斗柄啊，北斗星的斗柄指向的这个位置叫庚位。 那咱老师又开始讲这个天文， 对， 又开始讲星宿了。 西方庚辛金， 西方 我好不容易背的啊。那就是 东方甲乙木， 朝西边， 其实这个这天上24个位置。 嗯， 晚上去看去。 嗯， 今天没有云在啊，可以看。 嗯 嗯， 嗯， 北斗在西北角上啊，西北天顶，啊，很清晰现在。 嗯 啊，它这24个位置呢，其实是什么呀？就根据这24个位置啊，唐代的时候做一种仪器叫星轨， 嗯， 你不是有日轨吗？ 嗯，对对对对对。 那， 啊， 日轨你白天看的， 哦， 嗯， 你晚上怎么办？晚上没有指示时间的了吗？ 哦， 没有指示这个月亮的了吗？哎，就看星星， 星 轨，星 轨啊， 这星轨就 是头回头 斗柄指向24个位置，这24个位置， 嗯， 中间中央戊己土， 嗯， 其实戊己那个己字， 嗯， 就是自己的己啊， 嗯 嗯， 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古文字的字形，就取向于北斗那个勺把， 哦， 是吧？ 是这个意思。 就它不算了，戊己还有8个天干， 嗯， 这八个天干呢，代表四方。东西南北，刚才赵亮说的这个西方庚辛金， 嗯， 这是其中的两个位置。 嗯 啊，还有四维， 嗯， 四维其实就是四个角。 嗯， 就是乾坤巽兑。 嗯， 这四个角，四个斜方角啊。 嗯， 现在四加八是12个吧？ 嗯， 12个再加上那个12个地支，就24个位置。 24个位置，嗯， 哎，就指一个位置一个节气， 嗯， 指一个位置一个节气，指到庚这儿就是白露。 嗯， 这就是您说讲说叫什么，就是黄金的什么刻度那个，然后怎么就 那是黄道上划分的。 黄道啊，黄道。 我刚才说的是以这个周天这一圈， 周天， 哦，哎， 24个方向， 哎，24个方向， 嗯，就对应我们其实是24个节气。 哎，这个就咱们看那个， 嗯， 就像司南似的，转圈， 嗯， 那个北斗转圈， 嗯， 哎， 嗯， 哎，咱们间隔开了，就24个这个位置。咱们刚才说的白。 嗯， 其实这个五行啊，大家我不知道现在啊， 嗯， 原来是可以，就是中山公园五色土，我们可以上得去的。 哦， 现在那个社稷台啊是可以上得去的，现在可能不让上了。 嗯， 原来很清晰的能看出，就是中央戊己土黄色的，其他的北方是黑色的土， 嗯， 西方是白色的土， 嗯， 南方我不知道你们到南方看没看过，像广东啊，像那个江西，你一下火车就能发现，哎，这土怎么是红 的？红 的，红土是吧？ 嗯， 东方，哎，青色的土。 嗯， 它这个就把它五行来说明啊，五种颜色。 嗯 啊，也把它说成了五，中医叫五季，五个季节。 啊，哦， 除了春夏秋冬，还有 一个 季节叫长夏。 啊，长夏。 其实就是刚咱们 过现在 三伏 天，三伏 天， 哦， 嗯 嗯， 还有比如说五音。五种声音，工商 绝之语， 哎 啊， 就是 五谷啊， 就我觉得这个我得插一句啊，因为就是关于这个五行相对这些哈，我跟梁老师说了好半天， 啊， 我一开始我真是闹不明白，包括就是这个，就还有一个字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金字儿， 金字， 啊。您跟我们讲说西方也对金， 对， 我想象成金啊，它也是个颜色了，我想金怎么能跟这个白色能，好像金不对，金是五行的金。 嗯， 就因为当时， 哦，不是金色的金，它是 物 质 的 金， 啊 金 啊， 物 质 的 金。 嗯， 啊， 嗯。 然后就是我当时是在做什么呀？在做一个那个，就是另外一档节目，讲这个金水河。 嗯， 说这金水河为什么叫金水河？金是， 嗯， 就是西方代表的是金，说这水是从西方来，所以叫金水河。 哦， 哎，我当时我就已经搞不懂了。然后我就听梁老师给我讲， 嗯， 终于讲明白了。 嗯， 在月令，在那个《礼记》的月令里面就规定了秋天，那天子啊，乘的车。马、旗帜、衣服，甚至于佩戴的玉，全是白色， 全是白颜色。 哎， 嗯， 立秋那天要去迎秋神呢， 嗯， 都是这种装束， 嗯， 这种仪仗。哎，所以它对应的颜色就是白色。 白，嗯， 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太白金星很熟悉了，就是那个鹤发童颜的那个老神仙。 嗯， 他为什么叫太白金星？金，他就是西方庚辛金。他说， 嗯， 据说他是白帝子。 嗯， 西方原来他在巴山那边住着啊， 嗯， 就是他可以驱使神虎。 嗯， 西游记里边有一个就是 献虎穴金星解厄， 嗯， 刚出长安城唐僧被老虎精逮走了是吧， 嗯， 所以由于金星特别的助人为乐， 嗯嗯， 把就是把这个老虎吓跑了，哎， 嗯， 救了唐僧。还一个， 嗯，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黄风岭， 黄风岭， 黄风 岭，哦，黄风岭那个孙悟空的眼睛被刮坏了， 嗯， 来一个老公公给他治眼睛， 嗯， 治眼第二天早上起来，猪八戒说，哎，怎么搬家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啊，这哪儿去了这个， 嗯， 你看你留了一个字帖， 嗯， 上面写着什么呢，说这个长者是谁呢，是李长庚， 嗯， 猪八戒说李长庚谁啊， 嗯， 孙悟空说，哎呦，这就是太白金星的名号，所以他有姓， 哦， 有名，有姓的， 哦， 姓 李 叫， 哦，名字 李 长庚，李庚， 长庚，庚 也代表 又 是 庚， 又是 庚， 所以 这名字当中都是合着这个道理的， 对， 嗯， 其实他和西方白虎秀的那个参绣是有关系的， 哦， 就是那个现在参绣，咱们要是凌晨早上起来三四点钟，他已经出来了，不过他是躺着的，他没立起来， 嗯， 就是那个 星星 那 个 白虎的 那 个虎头， 嗯， 虎头这个基本在过去啊，因为虎头很威严，对吧？ 嗯， 他呢是什么的象征呢？就是一种就是杀气气象消森的这么一种象征， 嗯 啊， 嗯， 所以参绣在古代呢就被视为战星。 哦， 也被叫做将星， 嗯， 有时候白虎星君下界，我们不知道，咱们老听这个， 嗯， 评书啊， 嗯， 罗成，什么杨六郎， 还有 什么薛仁贵白袍薛 赵云，反正就是带白的这个，是吧， 都这些白马银枪 啊， 白袍啊，是吧， 啊， 白盔素甲的都叫，就是而且很厉害，横勇无敌，这些人都是， 嗯， 白虎将军， 哎， 嗯， 都叫白，就说他们是白虎星下界， 嗯， 就非常非常勇猛的， 嗯， 所以你看。它跟兵器有关系，跟也是金属做的，对吧？ 嗯， 兵器有关系，而且跟军事行动有关系。《水浒传》白虎节堂，白虎堂误入白虎堂，林教头误入白虎堂。 嗯 嗯，一进去看白虎节堂，为什么放兵符的？放那符节的。 哎， 兵符是做成什么样啊？也是老虎的形状。 嗯， 所以处决犯人， 嗯， 也用兵器，对吧？ 嗯， 也是秋决。 对， 哎，所以呢，它和金和兵器和庚和白。这是一类的事物放在一起， 嗯， 所谓白露其实说的就是秋露， 秋天的露，嗯，好啊， 我觉得这个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白字解释清楚了 啊，但是咱说的不是白字啊， 对， 咱们说的是白这个字啊， 白字先生， 那根本说是露吧，这露是怎么来的，露什么， 露首先我们看露它是怎么形成的， 嗯， 是吧， 嗯， 露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它的温度低下来了啊，气温低了，是它的温差大了。我们现在回想最热的时候，我们关注的什么， 嗯， 就是最低气温多少度。 嗯 嗯， 就是白天你爱多少度多少度，我看我晚上能不能睡觉。 嗯，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样在20度以上怎么也不舒服，就是低温的要在20度以上， 嗯， 现在好像已经低破19度 十八 九度了，哎，这就是很舒服了吧， 对， 对吧， 嗯。 但是呢，它跟白天还有很热的时候， 嗯， 就这种温差产生这个露，它是凝结的， 哦， 就是空气里的水分，尤其近地表的这个水分，它凝结遇冷变成了水珠了， 嗯。 如果在空气当中飘着，它是什么？它就是雾。如果附着的这个固体物体上，它就是露。在夏天的时候，湿度大，没有这个觉得这个感受不到露啊，没有露，那都在那个空气当中漂浮着呢。但是秋风一来，干燥了吧？它有干燥的时候，它有凝结的时候。这个露就是，早晨啊，温度低的时候凝结的那个时候形成的。 嗯， 我觉得说这儿是不是咱们得说那个八月秋风阵阵凉那个？ 嗯， 因为我知道，就是因为我听了好多这个就是曲艺哈，包括相声啊，什么大鼓，啊， 这里边 这个常有。这一段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秋露一场霜啊，对对，哎，或者一场白露， 攀打根草， 哎，因为这个一说到就是啊，有什么样的这个悲情的故事是吧， 嗯？ 这就发生在秋天， 嗯， 是吧？它就特别的应景啊，就觉得秋风萧瑟之时，你这喜庆的故事呢发生的就不太合适。哈哈，好，那我们就听一个这个小段，这就是相声曲艺当中，哎，这个剪辑的啊这些作品的一个集合。 八月秋风阵阵凉， 嗯， 一场薄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死在荞麦梗儿上。也 怎么还也呀， 无也不成章。 哦，这是您的大作呀？ 不， 这我跟他们那个唱大鼓的学的。 哪段啊？ 王二姐思夫， 摔镜架。 八月里的秋风啊，阵阵凉。不弹唱上了的，一弹的那个薄露啊，严霜儿那么一长， 嘿，乐亭大鼓有意思， 蹦蹦蹦蹦蹦 啊， 蹦蹦蹦蹦，小严霜儿单打不根的草啊， 哦， 挂大点儿甩死就在荞麦叶上啊。 八月里的秋风儿啊，人一场那个薄露啊，他那眼霜儿一场啊，小眼霜单打呀独根草，挂的边儿要是摔死就在那个荞麦的根儿上啊，小燕儿飞南北呀，知道冷热呀。王二姐儿在楼上，她就盼想她的夫郎。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哎呀，这个白鹿时节啊，这个王二姐是吧，也是比较想念自己的丈夫啊，确实啊，这样的一个节气呢是吧，你这对比起这个中秋啊是吧，团圆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这个思绪啊是吧，这种情感呢老是很低落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吧，我们得让它热闹一点是吧，来任老师给我们说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这个节目啊，今天这个我们这时间特合适是吧， 对，应该说是咱们写看日历上啊，写的是明天9月8号， 对， 今天是 七号， 今天是七号， 对。 但它这交节的时间呢，因为它交节的时间二十四节气要精确到分分秒秒，今天交节交到这0:29:37，这个时间就是算哪天是吧，算八号还是算七号，咱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什么呢，总是说昨天夜里、就只要天不亮都算前一天的事儿 啊，对对， 是吧， 对。 所以呢，咱们做这正好跟那个杜甫这诗“露从今夜白”，你要明天咱们没法说今夜白了，对吧？ 哦，对了， 没错， 因为相交之后就是今天晚上了啊。 对， 好，我们这个上半段时间有限了，小天老师把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大家，好吧？ 答案就是叫秋，这个白露打核桃。核桃是这个秋天的这个白露的这个时令的食品。 秋季大核桃啊。好，那我们一会儿关于这个白露的诗作，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啊一块儿给大家说，还有很多的文化和故事，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听一听二十四节气歌之白露。 你来收藏，几少长多好榜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左为伊人，在水一方，素回头，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8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且长，复由从之管在水中央。 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朱棣一相思。近日高斋无一事，芭蕉叶上独题诗。唐朝著名文人韦应物写的这么一首诗叫闲居寄朱棣啊，写的就是朱棣，就是各位弟啊，各位兄弟啊，不是那个朱棣啊，呵呵，不是那个明朝的皇上朱棣啊，诗中写到的是在白露时节想念自己兄弟的这个情景啊，故园朱棣一相思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说的是这个节气白露，跟小强老师和任彤老师一起来说这个节气。其实这个现在我觉得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好像离这个节气啊确实比较遥远啊。一方面呢是如果说比较在意喜欢传统文化，就知道24节气这是传统文化很重要的这个一个部分啊。然后呢比如我们翻这个日历牌万年历啊，它也会提示。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身边呢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们，这些基本上就是浅尝辄止，就到这儿了。哎，没有想过说跟古代的天文历法这些都有，甚至跟生活的各个方面哈、啊、都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上半段任彤老师深入浅出的给我们讲了一下为什么这个白露它叫白露，是吧？哎，非常非常的让我印象深刻啊。那下半段呢我们还是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白露，还有更多有文化内涵有意思的这些这个跟白露有关的知识和文化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还是先请小强老师把我们下半段的问题给大家提出来，好吧？ 好的。下半段这跟那露水有关系了啊。 好、 哦、就这个露水啊是入这个李时珍百草纲目里边的一味药。 可以这么讲哈。 哦， 那么它不同植物上的露水呢有不同的功效。 哦， 就问明目的露水是在什么植物上、 哦、对眼睛比较好的 对 啊，这露水是什么植物上的露水啊？好， 鲜有也是四个选项啊、嗯、鲜花、小草、菖蒲、韭菜叶。 哦， 鲜花、小草、菖蒲、韭菜叶，大家可以想一下或猜一下都可以。 嗯， 明目的 哪种植物上的露水对眼睛有好处，这是《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哈。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啊，这个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白露时节的这些文化，还有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哈。上半段压了小强老师一句话，您提到了一首诗，是吧？ 啊，对， 嗯，这是谁的诗呢？就说的这个是白露，是吧？嗯，您说的好像是杜甫的诗。 杜甫那个月夜忆舍弟，这个 月夜忆舍弟 啊， 这个诗是怎么是什么诗呢？嗯、您给我们说一说。 这首诗是这样的，它叫。树谷断人行， 嗯， 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啊，就是这首诗。 对对对对， 哎，嗯，然后这个还有什么？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是吧？ 对， 这个指的就是在 白露时节嘛。 嗯， 对，刚才白露的初后，第一个五天是一后嘛，是吧？ 嗯， 就他说到鸿雁来，啊，鸿雁来，所以他写的是。边秋一雁声，这个雁就是这个迁徙的候鸟，大雁鸿雁。 它这个雁来，对，它是在南方，因为雁呢也从北方飞回南方去了。 嗯，您刚才又提到一个专业术语啊，我们又懵了啊。 嗯、 五天一候是吧？这候 节气是十五天嘛？ 十五天，那就五天 三候， 三候、 啊、初候、次候、末候、三候。 哦，那就是每个节气其实都有这个三候。 对，就是它这个节气的初期就能看到大雁迁徙了。 嗯，好，那我们下半段来主要来聚焦一下跟白露有关的历史故事。 对，其实我跟那个任东老师在交流的时候呢，任老师给我讲了一个误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啊， 就是咱们去北海能看见， 对， 叫这个成露盘。 成露盘， 我觉得虽然跟露有关系，我字面能看到成露盘，但我想这有什么故事啊？这为什么成露盘啊？ 对， 好， 上半时段咱们主要讲白。 哎、 嗯，这回咱们主要讲露， 讲露啊。说到这成露盘，又有一段相声哈、 啊， 提到了是吧？这是姜昆、李文华啊，和说的《北海游》啊，他们就提到这五件了。我们先来听一听。 在对面的山上， 嗯， 有一个仙人对海观景， 对，他叫铜仙成露盘， 对，一个石头仙人， 嗯， 手里托着一铜盘子，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叫做成露盘， 哦， 接露水用的。 嗯， 过去宫中的道士说，露水是太阳的眼泪。他们把那个玉石给碾成末，跟这个露水和在一起送给皇上吃，说可以长生不老。 这不是蒙事吗？ 皇上昏庸啊，一天就吃这个、嚼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弄一嘴石头渣子， 这多牙碜呢、啊、 根本不好消化， 也容易得肾结石。 对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听刚才这段相声，我真有穿越之感哈、啊， 应该是30世纪80年代的， 是吧？真的是啊！你说那个时候的相声也是那么有文化内涵，是吧？ 姜昆、李文华、这段非常有文化内涵， 对，跟某个时代的很多相声是不太一样的。 对，这周六日可以去北海看看。 哎，对， 嗯，那您说说这个 成 露 盘？嗯， 那其实这个成露盘跟刚才我们说的《本草纲目》啊， 嗯， 还是有联系的。 哦， 《本草纲目》上有这么一段记载说。秋露啊，秋天的露水，秋露造酒最清冽，孤夜神人西风引露。后面写到汉武帝做金盘成露， 嗯， 干嘛用的呢？就是喝活了这个玉蟹来服食，是吧？ 真是吃这个玉蟹， 但是啊， 真是吃这个。 但是呢，李时珍，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挺科学的这个态度。他在最后写，他说这个未知是否是，这是打了问号 啊、 是不是这样？哎，他是打了问号的啊、 嗯、 因为这个他记载了很多，包括杨贵妃啊每天早上起来吸花上露 啊、 吸花上露，这个是解酒的，止渴解酒，有这种功效， 能解酒、 啊、 哦， 那么 这个选项被排出一个了。 孤夜神人，就这个在孤夜其实是一个山的名字， 嗯， 神人嘛，这是丝露的，你看丝雪丝霜丝风都有、 哦、 都有神仙、 嗯、 他是西风引露， 西风引露 啊、嗯、引这个露水的， 嗯啊，他不怕枪风是吧？不怕枪风闹路子， 对、 啊、 说到这个程璐盘呢，咱们不得不提到，就是唐代李贺写过这么一首诗，叫做什么呢？金童仙人辞汉歌，其中有一句是特别的著名，就是那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这是被很多后世的诗来 引用 是吧？ 对。 他头一句就提到了，他说：“茂陵刘郎秋风客。”茂陵是什么？茂陵在陕西咸阳。 茂陵。 就这个刘郎里边埋的是这个刘郎，刘郎是汉武帝。 汉 武帝16岁登基，所以称郎。当时那是也是一代天骄，汉武帝很得了嘛，是吧？那么我们想想周郎什么样？那肯定是非常的这个非常风姿绰约，是吧？非常的有作为的这么一个少年天子的形象。当时，秋风客。他写过《秋风词》，这个《秋风词》非常有名。 这是刘彻写的， 就是刘畅写的《汉诗》。 他 主要也是写秋风起兮白云飞，把这个景象写出来了。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刚才我们谈到的雁，大雁向南飞了。他最后其实靠在主题上是什么呢？他说：“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就是你这任何事物都有从盛到衰的过程，包括人，包括这时光流逝啊，少年人就变没办法，耐老何。他这个茂陵很了不得，就是他被誉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金字塔。 有这个称呼。 他是汉代帝王陵墓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53年，最长了。 53年。 都谁是陪葬墓？都有卫青的墓。霍去病的墓都是他的陪葬墓啊，就所以说这个陪葬 生前效忠，死后也要伴君王。 对，他这个陪葬品呢是最丰富的。为什么叫中国金字塔？你想，你想这极尽奢华呀。他生前，你想想那得奢华成什么样？他在这个百梁宫、建章宫都见过这个铜仙程璐盘。有多高呢？连这个铜柱啊，再加上这个人儿，铜人加一块儿，再加上这盘，通高20丈，大七围，就七个人合抱不过来。高20丈。张衡在这个《西京赋》里面就描写过这个。张衡就是天文学家，《 西京赋》。 天文学家他也是辞赋家。他写什么呢？立修静之仙长，很高啊，成云表之青露。接什么呢？云彩外边的青露，接这个 哇 就是可见这个太高了。所以为什么我想李时珍为什么打个问号？您那程璐盘修那么高，怎么取下来或玉线是吧？这不可能了，其实就是景观。 其实现在你看放的这个衬底这个歌哈，我觉得你可以说一下，陈老师，这场应该是。就叫秋风词是吧？ 秋风词 啊，这现在这个是 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就是 江家腔的这个啊， 对， 就是刘彻写的那个， 这是他原词， 原词 。其实提到这个程璐盘呢，这个因为我爱看三国哈，咱们这个材料当中也写了《三文演义》105回当中，它是其实是前后两段，是吧？这一回前半段讲的就是这个魏延被这个死去的诸葛亮给除掉了。后边一段他就讲了这个程璐盘的这个故事啊。我一看呢，其实这个程璐盘在三国志还有就是别的这个书当中，其实它是按历史记载的。 对。 就是说这个曹睿确实把这个程璐盘从西安给弄到洛阳来了，是吧？然后 真有 啊，半路上给弄坏了啊，是很多人特埋怨他，是吧？ 他们就刚才说李贺写的那个《金童仙人辞汉歌》里面就写到了 啊， 其实他也写到的这个长安也是有盛的时候，他也有衰的时候，这铜人让人拆走了，谁拆的？魏明帝， 曹睿， 曹丕之后的这一任皇帝是吧？他请谁去帮这个做这个事情呢？ 马钧。 千字文里边有一句啊，叫君巧人调，他最对这个机巧的事儿他是最内行的。机械工程师最著名的翻车咱们都知道，龙骨水车他发明的。就所以一般人还拆不了，20丈呢拆下来把铜人拉着走。这铜人的眼睛里边是潸然泪下。 我这找到了这个《三国演义》的小说原文，咱们看看啊。这就是睿啊，即日召马钧问曰：“说 朕见高台俊阁，欲与神仙往来，以求长生不老之方。他干嘛要这东西？他也想长生不老。 对， 君奏曰：汉朝二十四帝为五帝，享国最久，寿算最高啊。盖因服天上日精月华之气也，就是跟他说就有这个。说见伯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一盘，名曰成露盘，借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江，又曰甘露。这就然后是用此水，取此水，用美玉为穴，调和服之，可以返老还童。然后瑞大喜曰：啊，这就是太长不说了，反正就弄来 啊， 哎，厉害啊！引一万人至长安啊，令周围搭起木架，上伯梁台去。这可见也是很高的，得搭着架子爬上去啊。不宜时间啊，五千人连绳引锁，多大工程？然后是悬环而上，那伯梁台高20丈。啊，铜柱原十围，马军叫先拆铜人，多人并力拆下铜人来，只见铜人眼中潸然泪下，就在这儿啊，大伙儿害怕了啊。 他这个，这《金铜仙人辞汉歌》里面也写到，空将汉乐出宫门，一起拉走了，这是很伤心的事儿。 对， 在这竖了那么多，都更换朝代了，你想想，西汉、东汉，现在三国魏的时期，都好。跟他没有别人跟着他出来，月亮走我也走，就是陪伴他是那汉宫秋月跟着他一起出来的。所以这个义军清泪如千水，就流出眼泪来了。铁这铜人里边流千眼泪，你看千水眼泪就很伤心。 所以你可见这个《三国演义》对于曹睿的这个评价啊，真是。不怎么样，这个他说这个运这铜柱呢，铜柱因为铜柱太大了，不能运制啊，来不了。然后这《三国演义》里写的啊，说睿令将铜柱打碎，碎了也得给我弄来， 对， 运来洛阳，然后铸成，又重新铸成两个铜人，号为翁仲，列于司马门外。 对，这就是破家害鬼，哪朝都有啊， 真是啊。这个成露盘，那就是说，那这个成露盘在今天我们所说的成露盘，那怎么回事呢？这又在这不是一瞬 看的话，就上北海看了。 这应该是乾隆时期， 乾隆那时候立的，他也是，其实他这就纯粹是为点景了， 啊、 群岛仙山嘛，是吧？ 对， 先弄一仙人那接露水，在那个仿膳的后头，月鼓楼的后头。大家这个周六日可以去看一看。 好， 这个这挺有意思。 成露盘啊，这是引发了你看到这可以基本上把这个历史穿了好几个朝代哈，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其实还有很多描写这个白鹿的诗歌了。好像在这个 特别多 啊， 在整理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多 啊， 就是白鹿的，我然后选了一首啊，可能是咱们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还有好以后待会儿咱们就是都没有那个讲到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也都非常精彩，非常好。 那 可以，我请咱们电台的英超给咱读了一下， 也是咱们文化之门的主持人 啊，对， 来我们来听一听。殷超读诗三首跟白鹿相关的诗。 大家好，我是殷超，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来跟您分享几首有关白鹿的诗。长相思其三，唐朝李白。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花鱼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余香。香意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鹿湿青苔。衰河，唐朝，白居易。白鹿雕花，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绕衰丛，一杂看。杂诗，魏晋，曹丕。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 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溪流，三五正纵横。草虫凝河悲，孤雁独南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愿非安得意，欲寄何无良。向风长叹息，断绝我衷肠。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殷超为我们读了三首诗，都是这个跟白露节气有关的啊。听完这诗啊，我就是有这种感觉。首先这个节气呢，让人感觉到首先有白色肃杀啊，也有这个离愁别绪，但是好歹它是有一样珍品啊，就是这露嘛，是吧？咱们这个问题当中也提问了，到底这个露哪种这个植物上的这个露它有用啊？问问任老师，这露是真的那么好吗？啊，我们也不是仙鹤是吧？喝点露水。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成露盘取露是否具有真实性，其实《本草纲目》是画了问号的，是持怀疑态度的，或者说啊，但是与此同时，《本草纲目》上确实记载了露的功用，啊，这露有什么用处呢？一个呢，他说这个啊，秋露繁时，就是秋天的这个露水重了啊，以盘收取，还确实是以盘收取。为什么有成露盘之说呢？是吧？煎如饴，把它煎了啊！煎如饴，饴糖的饴，高粱饴那个饴啊，令人延年不饥，不知道饿啊。八月朔日收取，八月初其实就是白露，可以说这个时候啊。磨墨点太阳穴，能治什么呢？能治头痛。 这不错啊！ 点膏肓穴，膏肓穴在哪儿？后背上。就是。胸椎啊，第四胸椎棘突，旁开，三寸左右啊，旁开三寸这个位置，在那个肩胛骨的内侧吧，这能够治劳债，就是劳病。就是他所谓叫天灸，老天爷给你下针灸。有这个煎煮润肺杀虫的功效。 那你跟我们说这明目的吧？ 明目的，其实咱们在做端午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已经说出来了啊？ 对啊， 就是那个去菖蒲爱好上那些露水，为什么擦了有明目，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咱们是接彩的， 对对对 啊， 就是菖蒲，正确答案是菖蒲， 而且它还有美容的功效，这个露水 哦， 比如说百花上的露啊，这个什么呢？叫令人好颜色，颜就是脸啊，面色啊，就其实是美容的意思。 就今天说颜值高啊， 哎，百叶上的露，菖蒲上的露啊，都能明目。 嗯， 这早上起来擦洗啊，韭菜叶上的露是治什么的呢？是治白癜风的。消，但是有一个注意，凌霄花知道吗？就外号叫小人花，红花，小红花。那个上面的露。是入目损目，对眼睛 不好，还有不好的 这是《本草纲目》上的记载，而且《本草纲目》还记载了，就是他的前代唐代的这个陈藏器一个医药学家，他说的就是凡秋露春雨着草，就是说春雨贵如油，我们都知道秋露跟它有同等的价值，可以治皮肤病，可以治那个破损的伤，那个有破口啊，或者瘙痒啊，抹上以后止疼止痒。 原来如此，好吧，那今天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了啊，以后有时间再请任腾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好，感谢小强，感谢任老师，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赵亮，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里了。 迎国庆，庆中秋，北广购物团购大回馈，